孩子，你是妈妈一辈子的牵挂，让我伤心、难过、骄傲和期望。我知道你必须离开妈妈，才飞得高、飞得远。为了妈妈，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啊。在妈妈的心里，你永远是我的孩子。 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我的嘴边有烟香。妈妈，我想对你笑，眼里却点点泪花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黑发泛起了霜火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脸颊映着这朵牵挂。哦，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，你的腰春秋冬夏。春秋冬夏，哦，妈妈，相信我，孩儿自有孩儿的报答。哦，妈妈，相信我。